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这几天假日，我们一起听了经典，听了梦想，听了山水。那么今天，让我们回到人这件特殊的乐器上，来听一听歌者们都是如何运用和声给音乐锦上添花的。我记得余华曾经在文学或者音乐里这么评价他眼里的和声。他说他曾经特别羡慕音乐叙述里的和声，不同高度的声音在不同乐器演奏里同时发出，那么美妙，那么高不可攀，而且在作曲家那里是各不相同的。在舒伯特的和声里，不同高度的声音好像是在互相欣赏，而在梅西安的和声里，这些声音似乎是在互相争论。无论是欣赏还是争论，他们都是抱成一团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无论是音乐的和声还是人声的和声，其实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度舒适的感官体验。今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让你的耳朵准备好了，来聆听美妙的和声。 看不清道不明，说不出这路上甘苦酸辛，想忘记却想起，这风景总是心里早就熟悉。 谁在哭， 谁在笑糊涂， 谁周而 复始孤独，是我呀，是你呀，是他呀。人间路有迷雾，人间路有过阳光雨露，人间路有花骨，人生化作仅有而出。歌唱吧，青春留尾巴，歌唱吧，少年坚强发，从心呀，发心呀，再出发。别说了，别想了，别听了。 过阳光雨露。人间路有花苦，人间路有美好去处。歌唱吧，高声而漂亮，歌唱吧，绿叶般欢唱。白色光，金色光，五色光，跨越高山大海的相随，神秘日月黄昏，助力世界之天，领悟天勇气去追，我将展翅高飞，风雨不曾后退， 生命绽放的美，成长的滋味， 深爱永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路》，改编自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享誉世界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邀请了国内首支古典跨界风格的彩虹室内合唱团来加盟，和蔡成玉大气磅礴的那种唱腔相得益彰。开篇的和声真的是太抓耳了，我觉得那个声音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一样，而且还带着一层淡淡淡淡的光晕。蔡成玉的小段独唱则像是怎么讲，用声音拨开了云，拨开了雾，迎接来了光，真的是山水迢迢，意气风发。我们在这首歌里真的会听到一种信仰，路是个好名字，这条路走的是那么问心无愧。继续下去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烦恼总是没完没了祈祷，日子会变得更好遇到，不想只是为了明天熬熬熬，期待星期天的到来，爱生活百无聊赖无奈，忽然间又跟周末说拜拜。 It's good 谢谢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简单的事》，歌声很甜美，很干净，而且特别有青春活力，让我们所有听到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校园时代。周而复始，还是这样简单，那些烦恼在今天想来都显得那么可爱。别小看了这群孩子们，他们可出圈了很多次呢，以阿卡贝拉的形式演唱过青花瓷、稻香，包括自创闽南语的新歌《渔歌》，哎，这首歌给我印象特别深，特别有创新能力。而且他们用歌曲《因为你》和《生如夏花》缅怀致敬那些故去的合唱团的指导老师，推出了纯人声版的《我的祖国》，来致敬抗美援朝的先烈等等，真的是太多了。这些孩子们真正的热爱音乐，也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了这一代青年的担当，特别好，为他们鼓掌吧。 遥望着宁静的夜空，你指着相助的星球，嘴角却勾勒着温柔，带走我一抹抹哀愁。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牵你的手，然后带你远走。如果我不对，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你心里有我，你身边是我，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你要如何我就如何，这样如何。 就如何，这首歌是康姆士乐团为东南亚村子里的一些孩子们写的，摇滚的底子遇上流行的唱法，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美丽的火花。 我们听到了盖周岩、林晓峰和谢天华这三位共同来演绎的很有特点的这一版，三个人的声音听起来都挺有质感的，而且他们会有分工，你能听得出来有一些带有一点温柔厚度的像水，有一些更跳跃一些就像火焰，像重燃希望一样。怎么样，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的和声特别棒呢？所以不要着急，闭上眼睛，我邀请你继续静静听。 在你的记忆里面有一个我，在你最痛苦的时候陪你度过，难过过了天晴朗了我就走。 你拯救我的寂寞，我的痛，我的梦，在你的面前我不必保留，还来不及对你说，知道的我的心痛。 你的好，你的坏， 我的脾气你最懂。 我不要你来 试探我，明天的以后我们会懂，失恋的挫折让人变更成熟。 我对你感觉胜过爱情， 因为有你给我勇气，给我用不完的运气。其实也想好好爱你， 只怕到最后不相信， 我不怕你伤心。对不起，我对你再好再亲密都不能在一起，最后看你在别人怀里。 有天我会找到 我并不是你的唯一，还微笑祝福你。拯救我的寂寞，我的痛，我的梦，在你的面前我不必保留。 我从来没对你说压抑的我的心动， 我的好，我的坏，我的脾气你最懂。 我不要你来心疼我， 明天的以后我们会懂，失恋的挫折让人变更成熟。 我对你感觉胜过爱情， 因为有你给我勇气，给我用不完的运气。其实也想好好爱你， 只怕到最后不相信， 我不怕你伤心。对不起，我对你再好再亲密都不能在一起，最后看你在别人怀里。 我并不是我的唯一， 还微笑祝福你。 爱情中让人折磨， 所以我们才选择做比情人更好的朋友。 我对你感觉胜过爱情， 因为有你给我勇气，给我用不完的运气。其实也想好好爱你， 只怕到最后不小心 怕你伤心。对不起，我对你再好再亲密都不能在一起，最后看你在别人怀里。 我并不是 你的唯一，还微笑祝福你。 一首没有什么曝光率的歌，但是我听来很好听，所以在今天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来自林峰和泳儿的《明天以后》，唱出了感情世界里的那种心酸和无奈。我们总是会幻想未来是什么模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往往是真正的明天到来以后才会发现，那竟然是我们从来没有设想过的道路。男女生对唱的版本其实也很好的唱出了各自不同的心境下对于现实的感慨。好，听完了对唱之后，我为你请出一个组合 TFBOYS。 很多朋友对他们印象很深，各自单飞之后都有不错的成绩，但我想他们在一起时候的这个组合也应该是给很多人留下好感的吧。这首歌叫做《守护家》。 爱不需要太多语言，用双手努力实现你我 做好自己，因为有爱让我们不再心慌，长大后茁壮健康，你我守护家园每一个明天。 少年的合唱还是那么的真诚和温柔，对吗？今天我们来听和声。中场前的这一支，我为你请出的是邓紫棋和张靓颖合唱的这一版《雨蝶》，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到过。 怎样对你说，实诚的话语总埋藏在心窝，满山的花 一直想着

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尽黄昏。 我心青春， 云很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心沉， 人心沉， 浮浮沉沉。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 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 在中国的歌坛，有两位女唱将，她们之间的合作几乎每一首都脍炙人口。从相约1998到岁月，那一份诚挚的约定，事隔20年。没错，她们就是那英和王菲。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岁月》，你会听到王菲还是那样清澈空灵的声线，你会听到那英还是那样磅礴高渺的音质。其实有一点会感叹岁月如歌，会感叹人生辽阔，可能还会有天地豪迈。很有故事性的讲述，特别戳人心，特别能够引爆人的共鸣。这首《岁月》是由他们两位亲自填词，钱雷作曲，可见这份岁月绝对是他们的个人珍藏。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国庆特别节目听见和声。接下来我要为你请出刘德华、柯受良和吴宗宪了，带来一首经典老歌，他们的和声听听看，你也给个评价好不好，名字叫笨小孩。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呐，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

make them go ah, ah, ah, as you shoot across the sky.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名叫 Firework， 相信大家都会被一开始的阿卡贝拉的伴奏惊艳到吧。这首歌的原唱是 Katy Perry， 创作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他在圣巴巴拉分校读书时的一个梦想。他想要在学校的天空上放烟火，同时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颗烟火，可以是任何一种形态的。所以你会听到在原版当中是充满了那种不受限的自由和绚烂的，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是 Peter Hollins 的翻唱，他一直很醉心于这种清唱的音乐，那对这首歌的改编也可以说是独具巧思，和声的运用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3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周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蓝蓝蓝蓝的很透明，其实人啊人啊很容易适应，时间它会擦去所有痕迹，让风吹啊吹啊放肆我自己，没有谁啊谁啊离了谁都行，我的故事还会继续。 春来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你感觉到我的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这首歌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并不陌生，这是献礼剧《我们的四十年》当中的片尾歌。而且很特别的是，这部电视原声带是用了青春致敬特别企划，开启了一个复古的情怀之旅。在这个特别致敬当中，你会听到有独立音乐人陈鸿宇的《人在旅途》，到好妹妹黄龄的《我不想说》，再到金曲最佳组合 Mr. Miss 的《昨夜星辰》，经典好歌再一次重置，收到了一致的好评。而这首作为片尾歌的压轴，我的爱对你说，是内地的音乐人李海英原来为叶倩文创作的一首歌。好妹妹的和声翻唱让这首歌带有了一个独特的烙印，也是很好听，对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国庆特别节目听见和声，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I never knewWhen they crossed up and I'm looking at you, I never stood and missed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so that I knew. I never knew, I should have known something wouldn't be true. Baby, you know that I'm so into you, more than I know I should do. 一